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听资讯。 最高检发布了第九批指导性案件，明确删改网购评论、远程锁定他人手机等行为可构成犯罪。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来自农业部发布的消息，根据初步的预计，在今年继续调整优化种植结构的情况下，粮食产量保持在1.2万亿斤以上，又是一个丰收年。由中国制造的美国地铁正式亮相，这也是国内首批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美标地铁车，将会在波士顿进行运营。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数据显示，在9月份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1.6%，涨幅比上一个月回落了0.2个百分点。我国首个湖泊环境保护领域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启动了，将会为湖泊环境管理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。支付宝和财付通等20余家支付机构和银行已经按照央行的要求，在15号之前完成了接入网联平台和业务迁移相关准备的工作。顺丰回应快递救命药延误导致病人死亡的事件，称粉末状的药品只能陆运，病人依然在四川某医院接受治疗中，不存在因为药品延误导致身故。国际足联官网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，中国队积626分，排名在第57位，跃居亚洲第4名，这也是国足自1996年的4月以来积分首次超越了韩国队。

着的你。谁的一见钟情不刻骨铭心， 想知道怎么工作效率才最高吗？最近美国的一项新的研究对于员工的工作行为进行了检测，结果却发现最有效率的员工一般是工作52分钟，然后休息17分钟。今天969，我是周周。其实呢，工作就像是短跑一样，冲刺之后都是需要休息的。人的注意力不能长时间的保持高度集中的状态，所以休息也可以让精力得到恢复，提高工作的效率哦。 扬帆没有风向，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？ 我可以划船不用桨，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，但是朋友啊，当你离我远去，我却不能不感伤。 969精英有话说， 只要你想做件事情，你把自己的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，你不擅长或不喜欢做的事情，你可以请团队，招了和你互补的团队一起来去做，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。